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96章，任灵一讲完，我话问：咁而家仲冇其他嘢讲啊？你冇就应该到我咯噃。 你？ 估计可能真系好少有人敢同佢讲嘢。呢、这个女人冷笑一声讲： 我早就知道你哋三个人有问题噶啦。而家睇嚟，如果不出所料，你就系鬼王嘅后人。我真系想睇下你有乜嘢本事。 我讲本事又唔敢当，你哋两个有两把枪，我哋得一把。论火力，我啊拼唔过你。不过有一句话你讲错咗，停咗一停。我讲你可以杀咗我，或者将我呢边嘅人全部杀晒都冇关系。只不过我手里边嘅呢支枪点都会掹你哋其中嘅一个人攞嚟垫背脊。任灵嘅面色一变，佢讲： 你想吓我啊？ 我话你可以试下噶。不如你就将我身边呢个狐狸精先杀咗先啦。你杀咗佢，你睇睇我讲嘅话系咪假嘅？任灵啊，冇出声。佢啊望一望佢旁边嘅嗰个年纪大嘅女人。嗰、那个女人估计可能都未见过好似我啲咁唔怕死嘅。一般人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况，肯定早就屈服噶啦。佢可能都冇估计到我做起事上嚟应该系呢种咁嘅破釜沉舟性格。於是佢就皱埋个眉毛，諗咗一阵间之后，呢、这个女人放低咗支枪，然之后佢讲： 好嘢，不愧为鬼王嘅后人。 而家任灵嗰支枪已经从冯光一嗰度转移到我身上。佢对个女人讲： 姑姐，唔能够放咗佢哋啊。 豆腐啊，边度忍得住啊？佢又讲： 喂，靓妹，睇你又生得似个人样，点解你讲嘢好似放屁咁啊？你小心嫁唔出、啊。 我啊差啲冇呕血，心谂豆腐啊豆腐，我啊啱啱将呢个局面稳住，你可唔可以机警少少啊？呢、这个时候你泼乜鬼风点咩火啫？果然任灵啊，可能平时俾人哋纵坏嘅，边度有人敢闹佢啊？一时之间就唔理我，眼中杀机一现，即刻将手里边嗰支枪啊直直咁指住豆腐。我根本上啊嚟唔及阻止，嗰、那个女人亦都懂得个局势嘅，即刻大叫道： 唔得！ 然而任灵啊根本上啊唔会将人命当一回事，呢啲系嗰啲有权有势人嘅通病，根本佢就冇将豆腐嘅一条命放喺眼里边，睇嚟就要开枪啦。前后只不过一两秒嘅时间，仲点可以制止啊？我嘅心脏瞬间就偷停咗半拍。如果豆腐真系有啲咩三长裤短嘅话，我真系搏嗰条命都要拉埋呢两个婆乸去陪葬。呢、这个念头啊，啱啱冒出嚟，我啊啱啱谂到呢度，任灵嘅枪口啊已经到位啦，正准备掹鸡嘅时候，喺大家嘅眼前突然间闪过一道银光。只听见任灵一声惊叫，跟住又系砰嘅一声，嗰一道银光即刻就陷入咗墓场入边，啱啱就系咁击落咗任灵手里边嗰支枪，撞到佢成个手臂都震咗一下。定眼一睇，见到头先嗰一道嘅银光，显然系一把亮层层嘅钢刀，刀大概有三只手指咁阔，一尺咁长。深深咁插入咗喺墓砖入边，足可以见到掟刀嘅呢个人嘅准头同埋力度。我啊虽然冇见到边个飞呢一把刀嘅，但系一见到呢把刀已经猜出嚟啦。嚟呢个人想必就系出手相助嘅，应该亦都系大家谈之色变嘅女叔。同一时间，我哋几个人啊齐齐齐咁向住掟刀过嚟嘅方向望过去，果然见到一个人。嗰、那个人企咗喺任灵佢哋嚟嘅嗰时嘅通道口，呢一种时候面上居然仲挂住笑容，睇起嚟真系令人哋觉得高深莫测。 豆腐一见就惊咗一下，佢就侧个头同我讲：喂，老陈，弊啊！我以为我已经生得够晒靓仔嘅，冇谂到呢个人仲反而略胜一筹添。喂，你啊看好你阿顾大美女啊，唔系啊俾人哋啊沟咗过去噶啦。我讲：嘿，你冇乱噏啊！顾大美女点会系嗰种只系睇外表咁肤浅嘅女人呢？豆腐啊，钳咗一钳，跟住岌咗阿头表示同意。不过后边佢又讲： 喂，唔系喎，不过人哋嘅身手比你劲喎、啊，你睇人哋嗰啲气度，啊，处变不惊，从容大气，显得我两个好似过街老鼠咁。哎呀，我真系想抌佢几拳啊！我发誓，呢、这个绝对唔系妒忌。 就系喺我哋讲嘢嘅话间，吕叔系一直行到去钢刀嘅前边，掹出咗长刀，一时竟然冇人敢阻止，只有冯鬼手啊，好高兴咁讲：啊，吕兄弟，你啊可算嚟啦！吕叔呢个人啊，长相系属于好受啲小姑娘中意嘅嗰种类型嚟嘅，睇起上嚟啊成熟稳重。喺呢个时候，任凌嗰两个女人啊交换咗个眼色。不约而同，将支枪若有若无咁啊对准阿吕叔，显然系比起我哋四个人，佢对吕叔啊更为避忌。呢个时候，只听见吕叔讲：睇起上嚟，我嚟得都唔算太迟。跟住又望咗我同阿豆腐一眼，佢讲：呢两位想必定就系阿卫兄弟请嚟嘅帮手啦。我啊应该比你哋都大，两位可以叫我一声吕哥。言语间完全唔将阿任凌两个人放喺眼里边。我本来觉得呢条友都有啲扮晒嘢咁，但系而家见佢喺两支枪下边依然面不改色，不禁亦都刮目相睇。于是我讲：吕老哥，你客气啦，老哥好身手啊，头先真系多谢你相救。豆腐更加直言不讳啦，佢讲： 吓，你就系吕叔啊！果然同传闻一样系个人物啊！我豆柏志啊，真系佩服佩服啊！不过依两个女人而家攞支枪指住你喎，你可唔可以先解决下佢哋先？哎呀，唔好挂住喺度扮有型啊，命仔紧要啊！ 吕叔本来仲面带笑容嘅，点知听完豆腐咁一讲，都窒咗一窒。睇嚟佢都从来未见过一啲讲嘢九唔搭八嘅人，忍唔住啊拧下头讲。咁你讲应该点办呢？ 豆腐讲：捉住扎起上嚟，然后一百次再一百次。 我心谂入咩百次啊？你个万年小处男，估计你一次都嚟唔到。为咗避免豆腐越扯越远，我伸咗佢一脚，示意佢系咪再乱噏咁多嘢。事实上，而家呢一种情况，除咗多咗个女叔，我哋啊并冇咩特别优势嘅。不过而家吕叔嘅态度好似影响咗大家咁样，连顾文敏啊豆腐嘅神色都松咗落嚟。呢、这个大概就系一个人嘅感染力啦。我啊总算有啲明白点解冯鬼手会讲吕叔呢个人啊真系好掂当嘅。不过我都系属于比较清醒嘅，并冇俾吕叔影响到。于是我打断咗豆腐，想睇睇圣女嘅接下嚟会点做。任凌头先听完豆腐咁讲，佢嗰张靓靓嘅瓜子面就扭曲晒。不过喺呢阵时，吕叔啊微微咁岌咗下头，对阿豆腐讲：好主意，不过恐怕你唔能够如愿啊！我相信你唔会对两具尸体感兴趣嘅。唔好讲话任凌同埋佢阿姑姐啦，就系连我都忍唔住心中震惊，心谂呢条友究竟真系够扑定喺度吹水噶？而家两支枪顶住，居然仲讲咁嘅话。嗰、那个年纪大嘅女人神情啊大变，好嬲咁讲： 圣女啊，你咪以为你自己系乜东东严西聪啊？ 佢一路讲啊，一路想开枪啦，显然系准备先下手为强。点知道佢话口未完，枪口啊啱啱瞄准啫。吕叔已经成个人纵身一跳，只听见砰一声枪响，一枪就打空咗。 下一秒钟，女叔已经企落咗喺嗰个女人嘅身后边，一把钢刀已经架喺佢条颈上，兼且一个反手啊抢咗佢手入边嗰支枪，随即啊将佢掟咗俾豆腐，笑住讲接住。呢一切几乎就系瞬间里边完成，动作虽然简单，但系呢一种咁嘅反应力唔系一般人所拥有嘅。我嘅身手都唔差嘅，但系比起女叔咁啊，真系差得太远啦。我啊系个普通人，充其量咧就系体力比较好嘅啫，比普通人啊叻少少。但系女叔嘅呢个身手一睇就知道系受过啲专业训练嘅啦。佢咁样一出手，就等我谂到嘅就只有系特种兵啦。短短瞬间，嗰个女人就俾人抢埋支枪，成个局面瞬间就扭转咗。任美女平时估计亦都系仗住自己有背景啊，作威作福，边度有见过呢啲咁嘅场面呢？面上边已经全部都系慌张嘅神色。呢阵时只系听到女叔喺度唔快唔慢咁讲：点啊？你系咪仲要对你阿姑姐开枪啊？任玲啊，好嬲咁嗌：放开佢！豆腐而家吐气扬眉啊，攞住支枪指住任玲讲：你咁嘅死靓妹啊，当初将你阿豆爷爷绑喺嗰棵树上边玩得好爽啊，系嘛？今日睇下我点收拾你咪衰婆！仲唔快啲放下支枪，束手就擒！而家我哋两支枪指住佢，而佢阿姑姐又喺阿女叔手里边，即使佢向女叔开枪，亦都好有可能误伤，明显就大势已去。任玲个脑都算聪明嘅，好快佢就认清咗形势。佢举住枪嗰只手就慢慢垂低，另一只手就拨住耳仔旁边嘅碎发，轻轻咁讲：我认衰咯。不过女叔，你今日如果杀咗我哋，你知唔知道会有咩后果啊？女叔就笑咗一笑，冇答佢，而系讲：麻烦你将你手里边嗰支枪交俾呢位美女。佢用眼神示意咗一下顾文文，顾文文即时系显得好惊讶。任玲当然啊心有不甘啊，过咗一轮都冇动作，直到嗰个年长嘅女人出声：俾佢啦！任玲呢个时候先将个手里边嘅手枪啊掟咗俾顾文文。豆腐一见神情系有啲纠结啊，压低把声同我讲：喂，你睇下。圣女条友真系几识收买人心啊！我啊觉得有啲唔妥啊，你个新抱仔可能要俾人抢走啊！我睇咗一睇攞住手枪仲有啲惊愕嘅顾文文，我啊讲系你嘅走唔甩，唔系你嘅留住都冇意思啊！喂，你咁嘅衰仔，你唔好乱咁帮我夹菜喎、啊！我同阿小顾系清白噶，圣女呢个的确咧就系、有啲手段，点啊？你系咪想换个兄弟咁啊？豆腐压低把声讲：哎呀，边度系啊？我啊点可以一支枪啊俾人收买咗？再讲啊，我已经俾你撑惯嘅咧。有一日啊，你冇伸我两脚，我都唔知点过嘅日子。我讲：哇，你可唔可以再无耻一啲啊？我就系咁同阿豆腐啊无聊咁喺度吹住水，眼光但系咧就紧紧咁掘住任玲两个人嘅举动，有女叔喺度，显然已经冇咩我哋嘅事嘅啦。随住任玲将支枪咁一掟，危机就彻底解除啊！女叔亦都唔多讲话，招手就嗌阿冯鬼手掟一条绳俾佢，佢然之后就将嗰个年纪大嘅女人同埋任玲啊扎咗起嚟。